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前面讲过，蛇飞逐走，发疾惊妻，田月覆巢，双胎破卵，这四句是讲杀生之恶。世间有好多好多宗教，那些宗教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几乎没有一个宗教不劝人戒杀的。杀盗淫妄不单止是佛家的根本戒条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基本戒条。盗像不杀生摆在第一，世出世间，古圣先贤，我们一定要尊重，尊重他的德行，尊重他的学问，尊重他修学的功夫。这些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。高级的宗教没有说不修禅定的。我们知道定中有境界，就好似一般人发梦，梦中有境界，梦中境界是阿赖耶识，意识里面的杂气种子起现行。它是虚幻不实的，但是定中境界和梦中境界完全不一样。定中往往能看到过去，看到未来，看到我们这个世界，亦看到他方世界。佛家讲的六道轮回，其实六道轮回是古印度几乎所有宗教共同的见解。他们怎么发现的？是在禅定中见到的，不是一个人见到，好多好多人见到。我们能不能见到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只要你修定，修清净心，不用很长时间，半年到一年，你就能见到饿鬼道。我以前出家的时候，有个同学明演法师，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在那个年代，他跟屈影光老居士学佛， 大概一年时间，他跟我说，他在打坐的时候，在用功的时候，见到轨道。轨道里面的生活状况和人道相差无几。他说在下午五六点在街上就有鬼行路了，那个时候是鬼道的清晨，数量不多，到夜晚十点之后就好多，好热闹了，人鬼杂居，人看不到鬼，鬼看不到人，他借住那种修持功夫见到了。初见到的时候亦会怕，到以后习惯了，习以为常，彼此亦不互相干扰，而且居住在一起。他那个时候住在一个那个地方修建一座塔，塔未修成，只起了两层，大概由于经费短缺就停工了，他就住在那个塔里面，我叫他做半塔。那个塔里面亦有几只鬼住在那里，他们相安无事，彼此用功，所以和鬼打交道不难，比其他道容易多了。只要少少有啲咁多定功，嗰种境界就能突破啦。佢唔系发梦，发梦冇可能日日梦到一样嘅事情。佢嘅定功系见到嗰啲鬼，日日见到佢，所以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我哋知道每个宗教嘅那些领导人，那些教主大德都有相当程度的定功，所以他们对六道情况了解得很清楚，一直到飞上飞飞上出天，但是那些人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世尊出现，为我们讲经说法，将所以然的道理讲出来了。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从哪里来的？不单只有六道，还有十法界。十法界的四圣法界，其他宗教就讲得少了。那要有更高的定功。世间定功达不到。世间定功在佛法里面讲四禅八定。想突出六道，了解六道以外的状况，楞严经上讲的，你的定功还要向上提升，九次谛定就超越六道了，才能见到四圣法界。那种能力，佛讲得好，是我们一切众生自己的本能，并不是他有特权，只有他见到，人家见不到，不是的。佛说每个人都能见到，你现在见不到是你的能力受到障碍，那些障碍就是烦恼、习气、 是非人我贪嗔千万，你有这些习气，将你的本能障碍住，道理在这里。如果我们将烦恼习气放下了，舍弃了，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。了解六道的状况，知道六道里面的因果关系，诸圣先贤教我们的那些教训，我们就懂了，句句是真实话。杀生是要偿命的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。佛同我们讲，一切众生彼此互相都有业缘，缘好复杂，不是单纯的。佛将复杂的因缘归纳成四大类：亲因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、增上缘。每一条里面都是无量无边，佛经里面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。人同人的关系，人同一切物的关系，都离不开这四种缘。有缘就相遇了，但是缘有善缘有恶缘，冤冤相报。觉悟的人怎将恶缘转变为善缘，将善缘转变成法缘，那要智慧了。没有智慧做不到，冤结要化解，所有一切宗教圣言都是这样劝人的，冤家而解不而结。父子兄弟都是缘分，缘分遇到的时候就是一家相聚，就算在这一生遇不到，还有来生，还有后世，因缘聚会时，果报还自受。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，时时听到仔女不孝，兄弟不和，这种是什么缘？当然是不善的缘。不善的缘怎先能变善，就是教学教化了。我们听到圣言教诲，心里明白觉悟了，就算以前有恶缘，想下也就算了。将报复的念头放下， 怨恨的念头消除，这样才能生起悲悯的心。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，对待一切冤亲债主，我们自己才能超脱，才能将自己的心性不断向上提升，这种是自求多福的。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们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我们要真心求，要发愿求，自然就得感应。乜嘢是真心，乜嘢是妄心，要能辨别。为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是真心，为自私自利那个心是妄心。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总算将这件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四宏誓愿大家都读得好熟，众生无边誓愿道，有没有真正想下这句话的意思？众生无边，绝对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不分民族界限、国家的界限，一律平等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通通包括在里面。道是什么意思？道是为众生服务的意思。所以真搞清楚了，我们人生存在世间，要同诸佛菩萨一样，要同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一样，生存在这个世间为什么？为社会安定，为世界和平，为众生幸福。这个希求要落实，我们就要真做。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众生服务，为世界服务，无私心，无希求，无任何条件，这种是圣人，这种是贤人，他是为所有一切宗教供应的。我们以这种心愿求佛菩萨，求一切神明，都会得到帮助。 绝对不是说我要信那个教神先帮助我先保佑我，不信那个教神就不保佑我，那是人的观念，是错误的观念。我们在很多宗教经典里头他没有这样讲法。真正能舍己为人的人，那个人有福，并没有说一定要信教先得。所以经典之中有很多精彩的教诲，当然念佛法亦冇可能避免，传嘅年代耐咗，难免后人有自己嘅意思加入去，咁係难免嘅事情。我哋要有智慧，要能睇得出嚟，从咩地方睇出嚟？大公无私呢种係圣贤嘅教诲，如果里头带一啲私心，可能是后人加入去的，那不是佛菩萨的话，不是神明的教训。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细心观察，所以我们遇到困难求佛，求神明保佑，求有方法，我们要同佛菩萨、同天地鬼神同一个善心、同一个善愿、同一个善行，人心善、念善、行善，就能得诸佛菩萨加持，天龙善神保佑。一切为众生，不为自己，家里面家庭养儿育女，如果说养儿防老，这句话中国人常说，这种是私心。那得不到佛菩萨保佑，你养育仔女是为社会，好好地教导他，他将来长大成人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众生造福，你有这种心愿，你能做到认真负责地做到，这种是大愿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很多，世界的安危，印祖讲女人做一大半主宰，但是这句话真正懂的人不多，祖师讲得好，家有贤妻，他先有善良的人出来，有贤母，先有孝顺的子孙出现，贤能的丈夫，孝子贤孙，必定为社会、为众生造福。 那些大圣大贤、诸佛菩萨从哪里来的？母亲教出来的。所以贤妻良母是社会之宝、国家之宝、众生之宝。这句话我们在佛门听到，瑜伽听到，其他宗教里头亦是这么说的，亦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。好多好多宗教领袖彼此未见过面，冇开过会，以前的社会闭塞，其他宗教典籍我们亦不容易看到。现在科技发达，资讯发达，我们有这种缘分接触到很多很多宗教，一看大家都同样的见解，同样的想法，同样的看法，同样的做法，我们这样才肯定古今中外大圣大贤他们的教诲是真实的。我们要求法，要探讨，要明白，要深信不疑，依教奉行，自求多福，那亦就能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达到我们为社会、为世界、为众生谋幸福，达到这个目标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